像个大人一样和爸爸对坐，谈一些严肃的人生话题。这应该是不少同学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的场景。在与父辈畅所欲言的时候，不管是倾诉内心的情感，讲述成长体验，还是问候老人身体冷暖，孝敬长辈先老，这些画面呢，都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也是最宝贵的情感。 带着长辈的嘱咐，高校学子通常要在校园里不断地完善自己，憧憬着今后要踏入的社会。但是憧憬之后，最终要去体验社会的现实。有时候呢，它温暖地令你感动，有时候它冷漠地让你无措。总之可能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让你措手不及，意料之外。 嗯，没错。与其毫无头绪地训练自己去适应外面的社会，还真不如在大学期间呢多了解一些自己。对于那些善恶美丑，你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了吗？不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找到自己始终不会放弃的目标了吗？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吗？当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是成全别人还是成全自己呢？ 这些听起来有些大而空的道理啊，其实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小细节当中，只不过呢，我们通常是轻轻地放过，不肯多想。所以要经常把日常的思考沉淀成文字，甚至是书信。下面呢，就跟大家分享台湾作家龙应台给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 亲爱的安德烈，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跟我说，妈妈，你18岁的时候知道什么？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店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吗？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面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200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在胸前，从她的眼睛里就能看得出她其实很小的。16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18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对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的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23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灯尾，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啊？我当时大大的吃了一惊。23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就像一锅突然打翻的汤，滚滚地向村落卷来。天亮的时候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全漂浮到大庙前，那些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那些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伴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的腥味。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厅，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城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地放大。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呢？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厂，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扑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上学的时间那么长，从清晨6点出门候车到晚上7、8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我的18岁，安德烈，是1969-1970年的台湾。你或许惊讶说，妈妈，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那样完整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你或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 看到18岁的儿子对未来充满了迷惘，龙应台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小渔村，回忆了那个贫穷而缺乏养分的环境，解释了他怎么学会对弱势的悲悯。相信这封感情真挚的书信可以更好引导孩子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和前行。 是的，当然了，孩子的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信息化的时代，这年轻人的思维是无比活跃的，有创新，有叛逆，有自我，有坦诚，也有试错。比如说来自福建厦门的常月同学，就写给妈妈一封剖析翘课现象的书信，不妨来听一下。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常月，来自福建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960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生气，写这封信看上去像是我的辩护，但实际上是在和你发生争执之后我的一次反思。那天天气异常闷热，上的课又恰好是公认的水课，上不上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和舍友便翘课在宿舍写快要截止的论文。写了一会儿，想着已经好久没和你聊天了，便跟你打了个电话。我们起劲的聊了10多分钟，你突然问了一句，哎，你今天下午没课吗？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一下子愣住了。翘课这个理由在大学里其实司空见惯，但我不知道你听了会有什么反应。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实话实说了。好好的，干嘛不去上课？你生气地发问。我尝试和你解释，可都被你骂了回来。你学习是为了好玩吗？你自己说说，上了大学是不是就野了？课也不上了，电话也不打了，反正你干什么我都管不到你了。但你得学会管好自己吧。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大概翘课本身在你眼里就罪孽深重，所以我的任何解释都没办法获得你的理解。我只好一边应付着说好好好，不会再这样了，一边赶紧找时机挂了电话。妈，你当了十多年的老师，对规则一直都格外重视，上课迟到在你眼里都是需要深刻反省的错误，更不要说翘课了。我很理解你的立场，所以想了很久，我决定不为自己辩护什么，而是从翘课这事本身开始和你聊一聊。大学的事情很多，特别是临近期末，课程论文、期末作业一股脑涌来，加上社团活动，我们开玩笑说，这和说好的大学生活不一样啊，我想回高三歇一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听课的时间往往成了牺牲品。在大学课堂上，总会有人敲着键盘写着和课程完全无关的文章，而一节开学时做得满满的课，到后来只能坐满一半座位的事情也并不罕见。当然翘课的原因不可否认的包括懒惰，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觉得翘课去干的事情比上课来说更重要。时不时的翘一节课是否就是变野了？我觉得不是的，我清楚每节课都有它独特的价值，我也知道不去听课对我而言必然存在一定的损失。但是妈，我可能还是无法跟你承诺我会做一个不翘课的大学生。做出翘课这样的权衡，我觉得在大学生活里是必要的。大学里需要学习的很多，课程只是一部分，它很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我的室友有回翘了一个下午的课，去听一位他仰慕已久的学术大师在鼓楼校区的讲座，晚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到仙林校区，他满脸都是愿望达成、收获满满的开心和满足。他大概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一次做了翘课的选择吧。妈，如果把翘课当成一次在两难情况下必要的选择，而不是你现在认为的违反规则的事情，你会不会慢慢地接受它呢？我承认有的时候惰性超过了理性的判断，这种时候翘课是一种自我放纵。我也承认有时候翘课是为拖延症找的理由，没有合理的安排时间，给自己留好退路。但是也的确存在这样的时候，翘课是为了让我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有意义，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更多不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妈，对于翘课这个问题，我会多一些自省，也希望你能多一些理解吧。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感谢你的倾听，也欢迎你的转发。下期会有我的小伙伴们继续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身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 我们说不管什么理由啊，这翘课始终是不合适的。因为既然进入校园成为一名学子，那就要对老师保持一份尊重，对课程持有一种认真和严谨。如果动不动就为自己找个理由去翘课，或者只是蜻蜓点水的去签到发呆，那势必会挥霍掉宝贵的集体课堂学习时间，也势必会为自己更多的散漫态度打开一个危险惯性的盒子。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几乎是每课必到，尽管一些课堂气氛有些乏味和枯燥，但是我仍然相信，就是一节课老师讲了无数句话，哪怕只有一句话对我有用，我就没有白来。而且我还相信，就是说课堂上老师跟同学的交流，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观察学习的机会。当然了，如果你翘课的理由是去写别的作业，是去听别的名师讲座，这个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呢，要保持对原计划课程和老师要有一份尊重，至少要找机会跟老师做一些解释。 跟翘课现象同时存在的呀，就是蹭课。对于一些名师登台、期待值高、信息量高的课程，不少同学确实宁愿牺牲一些个人时间，甚至选择翘课去到别的班级蹭课。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也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一些提醒，那就是要重视课程内容的与时俱进，重视课程的传播效果，重视与同学的互动，重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这样的话呢，才能提高课程的含金量和吸引力。 对对对对，我也曾经看到有的同学啊，未到这个外校旁听，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出发了。那一些同学没有座位呢，甚至说甘愿站着去做笔记。可以说啊，就是说在大学校园，蹭课和翘课现象这个是并存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选择。 嗯，说的没错。对此呢，咱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同学，最好保持谦逊和认真的态度，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好了，下面是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周末版家书情感线，一会儿见。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怎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蓝蓝的天空下。

人们称这里为深夜食堂。菜单只有墙上贴的那些，如果客人点其他的，我会尝试去做。你问有没有客人？其实还不少呢。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老板低沉的独白，深夜食堂就此拉开帷幕。 午夜十二点，报时钟响起，城市的一隅属于一家食堂的时间开始了。菜谱只有一种套餐，但你想吃的都可以点，这就是老板的经营方针。特殊的风格和怀念的味道招来了不少的客人，大家呢喝着小酒啊，吃着自己钟情的食物，卸下一天的疲惫，谈论着遇到的趣事儿，或是独自品味忧愁。在食物的香气里，在深夜特有的幽静和食堂内的袅袅暖意间，一处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被娓娓道来，有悲有喜，暗合着食物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啊，尽在这四方食堂之间。 生活在压力丛生的喧嚣时代，每个人心中都会埋藏着苦闷与烦恼，需要释放和疗愈。深夜的食堂不仅仅是吃东西的地方，更是寻求温暖和慰藉的场所。从治愈系的角度来讲，深夜食堂更像一次心理治疗之旅。在一个温暖的港湾，面对一个宽容全然接纳自己的人，讲着自己的故事，触碰到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重新认识自己，找回自我的本源。 食物都是治愈系的。作家古龙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让他去菜市场，他会重新激发生命的热情。这话呀没毛病，菜市场上的食物是最有生命力的食物，带着刚从土地里头拔出来啊，或者切下来或者摘下来的这种野性。菜市场鸡飞狗跳，叫卖嘈杂，即使不能使人醍醐灌顶，也会顿悟出生活的美好。 你说太对了，就像刚才那封信里面许慧同学提到的广式早茶，它就透露着浓浓的味道和故乡的美好。其实中国文人的怀乡散文当中，故乡的食物是书写不竭的主题之一，比如汪曾祺、张爱玲、梁实秋，写过家乡食物的作家实在太多了。这些食物代表了味觉的记忆，它协助我们挽留日渐淡眼的故乡。 那有哪些让同学们怀念的家乡美食呢？您有什么心声想一吐为快呢？您不妨现在就给我们投稿。 是的，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就是吃不够的家乡美食，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说起美食，我们的话题就很难收住了，但现在呢必须分享另一位同学的家书了。这是湖南长沙的韩美美同学写给爸妈的信，这个信的名字叫做最美的雨中悲人怎么那么令人无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韩梅梅，来自湖南长沙，距离我的家乡848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条令人啼笑皆非的报道。在贵州六盘水，一群四肢完好、身强体壮的大学生挤在临时用长凳搭起的独木桥上，看着保洁阿姨一个一个背同学们趟过漫过脚踝的积水。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发这条微博的人竟然饱含深情地赞美这些保洁阿姨，说道：温暖一幕，他们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但他们的热忱却异常温暖人心。看到这条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你们在我小时候背我的场景，可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我不知道你们是作何感想，但是我的内心里，除去对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的鄙夷外，还有一丝丝的庆幸。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养育，让我不仅在生理上健康成长，心理上也愈发成熟了。至少现在的我看到这条新闻，我不会因为这话语的膨胀和浮夸的赞美而感动，我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温暖，这是一种美，我也不会赞美这些心甘情愿去过度保护、去过度溺爱孩子的保洁阿姨。我只为这些娇生惯养、心安理得的让保洁阿姨背着的巨婴感到羞耻，还有对这些保洁阿姨的善意的无奈。记得小时候，你们教我骑自行车，由于怕摔跤，怕弄脏我好看的衣服和鞋子，我一直都十分谨慎，只要单车稍微有点偏斜，我就马上双脚踩地停下来。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了，我的车技依然毫无长进，不会还是不会。于是爸爸你就出马了，你在我身后扶着后座帮我保持平衡，有了你的保驾护航，我的胆子也就渐渐大了起来，越骑越快，重心也似乎稳了许多。可是转折就这么发生了，在我经过一个大垃圾桶的时候，就是那么一瞬间，我身形一晃直接栽了进去。按照一般的故事套路发展，此时应该有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拖出垃圾桶，但是那一瞬间仿佛是非条件反射一般，我一咕噜就自己爬了出来，快速瞄了一眼周围，看看有没有人，然后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奇迹般的，那次摔跤之后，我就可以很顺溜地骑车了，没有眼泪，没有委屈，自己摔了爬起来就好，我就是这么学会了骑车。如今再回想起这件事，我想对你们说，爸妈，谢谢你们让我还在一个宝宝的年龄就摆脱了小孩子的娇气。我知道现在很多90后、00后由于家长的过度溺爱，把所有他人的善意帮助都当作心安理得，以至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只长了身体，而脑子却毫无长进，还是如小公主、小王子般自私任性，活脱脱的一个巨婴。就好像这次六盘水的新闻，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就汤个水湿个鞋子吗？怕湿鞋的话，光着脚撸起裤管不行吗？既然不是残疾，就别心安理得的把别人当作拐杖，哪怕是别人愿意。或许在你们面前我可以嘟嘴卖萌，可以自称宝宝，但当遇到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哪怕是下雨天涨水这么小的事儿，我还是会自己独立地面对，独立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依赖他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他人的帮助。我想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看到的吧。我知道你们肯定要语重心长地说，我虽然比较独立吧，但情商太低，脾气不好，要是我在对待他人时能更温柔一点就好了。但是你们也知道的，我肯定会反驳说，好了，你们不要说了，本宝宝不开心了。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听完这封家书啊，我有点怅然，我也想起了一个词语，叫做巨婴。顾名思义，这巨婴就是指心理滞留在婴儿水平的成年人。这个词在前段时间被热议，同时又很有争议。 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称自己为宝宝，动不动就是宝宝心里苦，这一犯错呢，就借口说，哎呀，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呀。那如果这一切放在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身上，咱们大可置之一笑，保持宽容心。可是如果这些话是从一个个成年人口中说出，我们就不得不保持警惕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不想长大其实是咱们成年人的普遍心理，毕竟现实充满着骨感，谁都想给自己一些慰藉，叫声宝宝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怕的就是很多人走不出这个自我营造的假象，他们真把自己当成宝宝了。 真的是让人感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身边这个公主病啊，还有这个王子病时有发生，这些其实都是披着成人外衣的一个巨婴。在大学校园里头，这巨婴它可也不是稀有物种。 我想到一个词，居安思危。我们还是要经常的反思，提醒自己不要贪图安逸，不要在父母的羽翼下做一只永远不知飞翔为何物的小鸟。而成长独立之后，在羽翼丰满之后，还是要懂得感恩和回报的。当然了，感恩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听一听鹏鹏同学写的这封家书，名字叫做《对不起，这个暑假我不能帮你的孩子补课》。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鹏鹏，来自江苏，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快要放假回家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眼睛里甚至因为常含泪水而散发出诡异的光。都是因为我知道一回家又要面对一大堆叔叔阿姨的逼问。谈恋爱了吗？跟你弟弟妹妹说说，大学前可不能谈恋爱呀。学习成绩怎么样？每门多少分？跟你弟弟妹妹说说，上大学之前可要好好学习呀。高中语文还记得吗？那些作文技巧都有什么？尤其是爸爸的朋友，没起来能绕地球三圈，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给孩子补课的要求堆积起来，一场饭局中提及的无数次弟弟妹妹就能把我砸晕。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一起吃饭的叔叔由螃蟹肥美说起，谈到我中学时和他一起吃饭的场景，然后对我的高中刻苦求学的生涯进行了总结，再回顾到初中的放浪不羁，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暑假回来能给你弟弟补个课吗？弟弟高二吗？我停下剥壳的手指，顺便问了一句：啊，不不不，小班。叔叔期待地笑了笑，而后加了一句：反正你暑假也不忙。瞬间螃蟹与肝胆俱裂，尴尬一笑不敢说话。我不知道这个叔叔是怎样得出我暑假不忙这个结论的，但他的笑容让我分外尴尬。什么时候我回家的意义从休息陪父母变成了给从未谋面的小孩子补课，而他们眼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给我家小孩补补课的奇怪揣测又从何而来呢？一个也罢，三五成群统一一致地向我提出补课的要求，宛若让我开一个免费的暑期补习班，真的十分奇怪。爸妈，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要求， 我的原则一定是躲开或者怼回去。首先，叔叔阿姨想要提高自家孩子的成绩自然没错，父母之心都是如此，但是他们有没有征求过弟弟妹妹的意见？已经忙碌了一个学期，为什么到了暑假还要去补习，去完成额外的课业负担？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要托付给习惯写议论文的姐姐去教语文，还不如少去生一场周旋，多在家陪孩子看看书，或者带孩子去新建的图书馆感受一下文学氛围。没有这样饱满的阅读体验的孩子，单靠灌输式的作文辅导只能越来越痛恨语文。其次，我回家并不是无所事事，假期本来就不长，驾校消磨一段时间，而后就是两三周的旅游，接着是社会实践、论文撰写，还要读一些有意思的书，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和那些小孩子打成一片，又当保姆又当老师。大学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一年四季都顾着吃喝玩乐。爸妈，我知道那都是你们的同事好友或者发小，也曾在我成长的路上帮了不少忙，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体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做一些我没时间不乐意他们的孩子也不开心的事情，最后不欢而散呢？这恐怕是对两家关系伤害更大的事情。遇到这种从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叔叔阿姨，对不起，我只能选择躲开或者怼回去。我一直相信分给别人的精力和爱都是有限的，如果对每个人都一样好，都有求必应，又怎么能让我真正在乎的人知道他们的特殊和珍贵呢？而你们一直都是善良热情的人，力所能及，当帮则帮是为人处事的原则。而我却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学会了拒绝，这会不会是对自己的时间更负责任的一种方式呢？ 生命就是一部情书，期待你细心的阅读，迷乱时起步，勇敢地向前追逐。生命也许脚下的路，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谁也不愿意这孩子被补习所累，但激烈的竞争和对这个梦想的追逐有时候让人不得不做出矛盾的选择。 对于彭彭同学来说呀，我觉得逃避和怼回去都不是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啊，也可以很坦诚的跟爸爸妈妈讲不喜欢这样的安排。那如果逃避，父母搞不清楚你心里真实的想法，以为你是偷懒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孩子单纯的闹情绪，那这样双方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